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510集，杀与邪。阴阳殿引起了展昭等人的好奇心，于是欧阳少征铺开了一张巨大的开封城及近郊的街市宅居图。地理通不愧是地理通，赵真之前早就跟赵普提过，西北若再安定两年就将欧阳给他了吧。他要欧阳少征留在开封府统领所有皇城兵马和中部地区的湘军。如此大好前途，赵普自然是答应的。因此欧阳近几年将开封的地形搞得十分清楚。公孙撩起袖子拿出了一个八卦来，众人都惊讶地看着公孙。 爹爹以前跟一个老神仙学过，我们村的人修桥迁坟什么的都叫爹爹看的。 略懂略懂。 众人再一次感慨，公孙不愧为博学，除了功夫还真什么都难不倒他。公孙将八卦放在了开封城的正中间，然后拿了两盒棋子过来。他将白子摆在不同的位置，然后又要了不少红绳用白子压住，摆了好一阵，在红绳交叉的那一点公孙放上一颗黑子。就这么忙了大概有半个时辰，公孙总共在图纸上放了五颗黑子。之后他将所有红绳和白子都撤走，就剩下五颗黑子了。翻开黑子，有两处是没有宅子的，公孙将那两颗也撤了，剩下三颗，其中一颗是庙宇，公孙也撤掉了。最后就剩下两颗。公孙用朱砂笔圈出两处家宅。 整个开封府包括近郊，总共只有两所宅子位于阴阳风水交汇之所。 众人低头一看，就见两处都是废宅，一处在城西，另一处竟然就在太学隔壁。包拯沉默良久，忍不住赞叹： 公孙先生的确是奇才啊。 众人都看他，包拯指着城西的宅子： 曲中远最闻名于世的除了他的诗文之外，就是他对风水术数的研究。他当年说过，开封城里可以用来做阴阳殿的只有两所宅子，一所就在这里，另一所因为离太学很近，所以他不想用。当年他就是从这所宅子失踪的，这宅子呀到现在还封着。 那我们今晚行动用哪一处？ 阴阳殿用过一次就不能再用第二次了，就只有用这里了。 包大人指了指太学隔壁那处，众人都点头准备今晚午夜行动。一旁八王爷提醒： 别忘了今晚皇宫设宴。 众人扁嘴扫兴： 不怕，宫里宴席也不会到午夜的，等吃完了再去也来得及。 众人都点头觉得也对。赵普加派了人手增强开封城夜间的巡逻人马，包大人也加派了人马巡城，众人都佩戴了联络用的响箭，一发现鬼面人的行踪立刻通知其他人。众人毕竟刚刚到家都有些要收拾的，于是各自去忙。赵兰抓住小四子就不放了，要跟他玩。王琦和欧阳纯华也很好奇地参观开封府，几人跟包岩很快就聊到一起去了。掌灯的时候庞玉跑来了，安乐侯可不是空手来的，手里拿着一大包东西，也不知道是什么。赵兰一见庞玉来了就跑了过去： 哎，弄来了没？ 论辈分，庞玉是赵兰堂嫂的弟弟，年纪比赵兰大，也算是他哥哥。赵兰和庞飞又亲近，所以两人熟得很。其他几个也是认识的，欧阳纯华和王琦本来是看庞玉不怎么入眼的，觉得就一不学无术二世祖，但是自从庞玉改好了之后，两人也跟他渐渐熟络了。庞玉其实不难相处，相比这几位文绉绉的公子哥儿， 庞玉身上有一股子市井二流子气，更随和一些，也更圆滑。用包大人的话讲，可别小看了庞玉，他没文采，但是有歪才，那一群书生加起来，别看写诗作词天下无敌，还是照样被小侯爷三言两语忽悠的团团转。 找是找到了，不过不知道啊，是不是你想要的。 庞玉将那一大包东西放到了石桌上，赵兰打开包袱，众人都好奇过来看，就见庞玉拿来的是差不多百来个鬼面具。众人都一挑眉，这事儿就应该找庞玉做呀。 我让手下呀，把开封府能找到的鬼面具都找来了。哎，有你们看到的那个没？ 赵兰、淳华和王琦三人一起一通翻找。这时，包大人突然伸手指着其中一个，还没开口，就听赵兰和淳华也异口同声：“ 有点像这个。” 嗯，但是那个是白色的，这个是绿色的， 那个还要再邪气一些。 嗯，下巴再翘出来一些。 说着，五人都抬起头彼此看了看。 我说，包大人，我们看到的该不会是同一个吧？ 有脚没有？ 包大人和淳华同时问，彼此又对视了一眼。包大人叫包岩去他书房当中那书桌左手面的抽屉里拿一个匣子。包岩跑去书房，没一会儿拿着个匣子回来了。包大人打开匣子，抽出一张纸铺在了桌上，就见纸上画了一个鬼面具。 是不是这个？ 对。 听到这里，众人都有些疑惑。包大人念太学的时候，少说二十多年前了吧，怎么二十多年后跑出来的鬼面人还是戴着同样的鬼面具呢？庞玉拿着那张图端详了一会儿。 哦，好，哎，我改明儿再叫人去看看有没有这款的。 那就有劳小侯爷了。 包大人边说边拿起那个绿色的面具认真看了起来，似乎是有些什么疑惑。 大人，这面具怎么了？ 总觉得感觉很像，虽然有些区别。 八王爷也看了看，伸手将面具拿起来交给多罗，让他戴上往前走，然后回头看一眼。多罗戴上面具走出几步，回头看了众人一眼。包大人双眉就皱了起来，一旁八王爷也一脸的惊讶。 的确是。 是什么？ 赵兰似乎完全没看出来异样，淳华和王琦也不解，看着包大人和八王爷。 一样的感觉，邪气。你们当日也看到那个跑出来的鬼面人，没这感觉？ 赵兰挠头，看淳华和王琦三人都摇头。展昭想了想，问赵兰， 当日哪些侍卫在？ 哦，歌清那天跟我一起去的，我让他去抓那鬼面人，他却拦着不让我进宅子。 葛清人呢？ 在宫里吧，今天要饮宴，他估计有的忙。 多罗跑了一趟宫里，没一会儿带来了一个皮肤黝黑，不过很高也很俊朗的年轻侍卫，看起来也就那么二十来岁，手里拿着一把黑色的刀，一进门对众人行了个礼，很有礼貌。在场不少高手看了他一眼，都看得出此人功夫极好，心说赵真身边还真是有不少高手。另外，白玉堂盯着他的刀看了一会儿，觉得有些眼熟，这刀他在哪儿见过呢？ 你看看，那天晚上鬼面人有这感觉吗？ 展昭将包大人挑出来的那个面具给歌清，歌清看了一眼就摇头。 那个是白色的，比这个看着凶一些，但没这个邪气。 那么这张呢？ 展昭又将包大人画的图给他看，歌清微微皱眉端详了一下摇头。 样子一样，不过这图看着更邪恶。 这都看得出来？ 欧阳少征无奈地在淳华脑袋上拍了一记。 你个书呆子，少念点书，多学点功夫，练武之人一点知觉都没有。 春华搔头，歌星回答完了问题，看到白玉堂了，就对他一拱手。 尊师叔祖。 你是天山派的？ 是的，13岁幸得天尊赐刀。天尊他老人家还好吧？ 挺好的。 白玉堂点头，同时想起来了，天尊是跟他说过，在天山派逛了一圈，看到个年轻人很有趣，于是送了把刀给他。众人也惊讶，竟然是天尊送的刀。赵普介绍了一下， 歌清是将门之后，他爷爷是老将军歌元。 哦，虎父无犬子呀。 天山派收徒弟够广阔的，连大内侍卫都有。 你看到那鬼面人了？ 是。 为什么不抓住他？ 人手不够，当时我要保护公主，我一走他就跑阴阳宅里去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喂，哲莹。 嗯？ 陪我出去玩吧。 你很闲吗？ 可不是很闲吗？看看我都多久没出场了。哎，我已经是个无用之人了。 说什么呢？你不天天在元帅跟前跟着？ 那你看我说话了吗？ 不说话你人就不在吗？ 算了，不跟你说了。榆木脑袋， 还真是小孩心性。导演， 嗯，你们最近怎么了？找我找得很频繁啊。 哦，我想说下子影。 哦，我知道你想说啥，你去找编剧。 啊，好。编剧。 啊，我在。哲影啊。哎，正好你在，来念下这句话。 哦，好。各位观众老爷好，多多订阅分享，你们点的 CP 都会有。 好了，没问题了。你和子莹的小剧场嘛，这不就安排上了吗？